摘下白云送到你的嘴边，阳光洒在湖面，那些金色鳞片多么耀眼，船离开港口，扬起了帆，准备驶向未知彼岸。当画了你的模样，空中的鸟儿们还在歌唱，唱那些不为人知的歌谣。埋藏着我们青涩的爱恋。